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因外事活动需要，即将在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方向、三里河路的南向北方向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司机朋友注意提前绕行。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昨天我发了微博啊，说有一点身体不适之后呢，大家纷纷的来慰问我。但是今天，为了我们的这个嘉宾啊，确实啊，扛着我也得来上直播。欢迎48快装的博鑫李博总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听众特别体恤我说，那夏夏你就少说，让博总多说。行，我今天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因为博总今天有很多要想要说的话。他刚才看到我说感冒啦。发烧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家里面没有新风系统？说你装了这个新风系统之后呢，别说你大人很少会生病，孩子抵抗力低的老人小孩也不会经常生病了。这么神奇吗？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博总来聊一聊，我们的房子已经装好了，如果只是想旧房翻新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在全屋去加装新风系统和净水系统呢？想要咨询一下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博总依然会给我们送出前30位的 对到店礼品。 到店里，这前30位拨打400-665-8848的听众，只需要在本周六，也就是我们双十一活动的前一天哈，11月10号，记住了，不是双十一当天，不妨碍大家双十一的时候去抢购网上的东西，11月10号周六的时候，只要您来到我们的任何一家，我们4家门店当中， 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有4个店啊，丰台店。朝阳店和海淀，那我们新开的东城店也开始正式能营业了。 东城的地址， 东城在那个花市街，花市街就是那儿有个富贵园的后门，就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是底商的门面， 底商门面到那儿你都可以看到， 很好找。你看我们现在稍微远一点的3-4环我们也有了，这三环里的我们也有店啦。在这个东城店，我们现在4家店，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400-665-8848，获得我们前30位的这个名额，会有一个取货码。那到11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当天，只要您到店，就可以获得一个在家里面非常实用的一整套的家用工具箱。 对对，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到店里。 到店里。好，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的。博总也说了，说双十一呀，我们虽然说不能像这个某网络平台那样给大家动不动就来5折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有很大力度的优惠。 是的， 在双十一的前一天。 对，那个咱们48快装呢，这个也是赢我们第4个店呢，也是进入试营业，马上也是赶了一个双十一这个大节。那我们呢，是对我们的产品也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要是因为马上咱们北京也进入这个冬季取暖季， 这个空气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嘛。 嗯， 所以之后接下来的四八困装的产品呢，除了给你正常的旧房翻新之外的，所有的这种需求解决方案都有之外呢，又在我们的产品上增加了全屋的新风系统的植入，啊，还有净水系统的全面的净化。 嗯， 啊，这两大系统呢，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这个家里头的这个居室都只要你条件允许啊，都应该拥有的啊。所以之前呢，就是实际我们好多业主都实际是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雾霾来了我才用这个 新风系统、 或者是这个空气净化器 啊，我就是 实际不是这样的。装了新风，实际欧美国家70%-80%的家庭都装的新风屋里边。新风呢，它实际是不光是去雾霾。它最主要就是如果你装了新风之后，你家里头的小孩子不容易生病，而且的话呢，装了新风之后容易助眠啊。如果老人你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那你是可以有助于你睡眠的。 它是不是提高了这个空气当中的含氧量？ 哎，对对对，所以你就想，如果你看我们坐公交车人多，车上那个空气那个 缺氧 你马上就空了，马上就想睡。那我们这个呢，实际就是让你的含氧量增加啊，让你舒适的睡眠做到深度睡眠会更好。同时它可以保湿啊，就是它的湿度特别好啊。你比如说对女性的这个皮肤湿润的保湿啊，这个都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去异味啊，净化空气。这个因为你的房子老房子如果住了十几年，你房间里是有味道的。如果你真的十几年你没有翻新的话，你实际这个房间里一定是有一个，因为你闻不出来啊， 你 每天在这个环境 里面， 但换一个外人进去以后，他马上就能闻出来啊，就能把你居室的这个气味都可以给你净化掉。所以这个新风还是和这个我们理解上的，反正我上次我真的对厂家深刻的了解完之后啊，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有必要，只要你有条件的家庭，家里应该要装一套新风系统。那整个呢这个而且的话呢，装新风也是我们四八快装啊未来给我们业主的一个标配产品。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宗旨就是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是负氧离子的居室环境。首先是实际有好多的业主误认为说，哎，四八困难你不就是搞个旧房翻新的吗？ 快 吧。就主要是这是我们业主的功能性的需求。但是真正我们公司的核心宗旨是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的服务，把我们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你彻底改变掉。所以说我们从11月份我们整个我们的产品升级。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找四八快装未来给你翻新，那说白了我们的新风系统会给你标配到你的这个翻新方案里边啊。而且这个新风呢，我们迎双十一，这也是新产品刚优化啊。那我们的新风合作伙伴叫赛飞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将来有需求可以从网上查，这也是已经做了有15年的一个新风系统的一个厂家啊，在咱们国内也算是一个名牌厂家。那我们总部他们在上海啊，我刚从上海回来嘛，跟他们去把这个战略合作就刚签了之后，那我们迎双十一呢，我们就11户本周末，如果你找我们做旧房翻新，我新风系统免费送给你啊，给你家里头免费装。但是需要你是承担一个安装费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在前面，不然的话大家说，哎，我打了4006658848，然后我11月10号我也到店了，我还付了全款，说好的送给我呢，是这个新风系统本身这个机器，我们 机器是送的， 是送给大家的啊。前11户记住了，只有在11月10号周六当天 对 签单成功的， 对，到我们4个店任一个店吧。这个周末呢，因为我周六也在北京，我是上午是在丰台，下午我是在朝阳店， 是有事找博总，就记住这两个地址就好了。 啊，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旧房翻新啊，我就发现啊，好多业主还是有误区。啊，好多业主不明白啊，打个电话说啊，你就给我家量量房，你给我出出报价，你给我比比价，这样的话我就能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个人认为啊，不太负责任啊。 嗯， 你翻个房子，你首先我个人认为旧房翻新，环保比钱重要，也就是你装完房子这个空气质量对你的健康有没有影响。你应该更要关注， 嗯， 如果是你关注的点，我就是想省钱，我想翻这个房子，那我真的就个人建议你还不如不做，还不如不翻， 嗯 啊，因为好多老房子我们翻新过程当中，业主都在家里居住呢，啊，他整个如果是甲醛严重超标，对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是持续性的甲醛排放，对你的身体是持续性的有这种，伤害， 嗯， 那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想旧房子翻新改造或者有刷新的啊，我觉得你只要抽个时间来我们店，你这个都考察一下，因为每一个门店都是样板间啊，就我们用的材料品牌，包括的施工的工艺啊，施工的标准，验收的标准，售后的标准，你到了门店呢都可以给你讲得很清楚啊。最主要的话是包括你将来以后家里头的实际的预算， 嗯 啊，初步跟我们的翻新顾问交流完之后，他会给你初步做一个预算。你只有这样，我觉得你比才有意义，啊，还有的话，你到了店之后呢，你了解了每个产品的工艺，最主要你了解了每个产品的材质，之后你就明白了，哦，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拿价格来衡量装修，你说刷墙多少钱，啊，这个真的是没有可比性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旧房翻新，我个人认为这是个良心事儿啊。如果说是你想把这个房子装完修，我们要都要给它做空气质量检测的啊，这个标准我们是始终都在坚持。那你这个材料的环保等级，我们的材料环保等级同品类同规格，我们都让它同品类当中最顶尖的这个环保标准的， 嗯， 就是比这些普通新房的装修的用的材料，我不是说人家新房子用的材料不好，就是我的环保等级要求要比它高出来2到3个环保档次啊。所以说这个呢，这就是有好多业主来跟我们讲说，哎，人家有什么什么公司全包，又送家电又送家具，你这就搞个这，你也没便宜啊。我说四八会堂做的不是给你做便宜翻新的，所以我们立志要给你解决你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的啊。所以这个企业的定位不一样，选择的材料不一样，那最终给你的报价也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大家也不要被博总刚才那一段话给吓着了。其实我们现在双十一的活动，包括其实从10月金九银十开始，我们的活动力度都很大。 对， 现在我们有一个套餐是18000， 是那个18000是我们299块钱每平米60平米， 嗯 啊，这个基本的套餐。 对呀， 啊， 你看其实这样， 对 啊，这样算来，如果说老房子60平， 嗯， 你全屋翻新， 对， 也就18000，就 是 刚才博总说那么长时间，搞得好像自己特别贵一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其实真正的说，比价，我知道肯定是因为很多的。听众在听完了我们节目之后也打了400-665-8848这个电话， 嗯， 然后呢就像博总说的，一上来可能就是想第一步先比价， 就比价 啊，就先你先给我报个价，我不去，我也不想去你们现场啊。 对， 可能是不是被这一部分的就朋友给伤到了，这，哎呀，特别激动啊，讲这个。但其实你说真正的比价，我们就以这个60平299的套餐为例， 对对对， 也就是18000而已，没有，并没有很高。而且呢，刚才博总也说了，我们的所有的环保的等级，包括全部做完了之后， 嗯， 你可以支持第三方 空气质量检测， 也可以我们来给你检测，都没有关系的， 嗯，对的。 这个我觉得很少有装修公司能够说第三方你来吧， 嗯 啊，我一装完马上，因为你大家也不搬家嘛，一直住在里边， 对 啊，他有可能说那你放一个月我们来给你检测一下， 嗯 啊，不会是一装完就检测，但这个我们四八快装是有这个信心的， 嗯。 另外更重要的是，你看这18000还送全屋的新风和净水，你是怎么想的呢？这双十一的这个活动，这个力度真的有一点点。 实际这个新风和净水啊，咱们公司的这个四八的，我的首席设计师是个台湾人，他就给我讲啊，上次我们在上海，他跟我聊，他说大自然给了我们3大恩赐啊， 嗯， 第一个就是空气，第二就是水， 第三是阳光。 哎，我记得我们的阳光是不是还有个特别神奇的石头？ 对啊，有个石啊，那个远红外石。 嗯， 就是这三样呢，实际我们的设计师跟我讲，你一定要把咱们四八困装，因为要改变我们每个业主家里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嘛。那我们目标是要给我们每位业主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就负氧离子居室环境。那你一定要把这个方面改。首先，新风这个就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嗯， 啊，这我觉得真的是，你只要对健康、对家人这个有这种这个上心的，我觉得这个都应该改变。啊，所以我们现在给提供的旧房翻新方案不是那种刚需的客户的需求，说是我家里就是漏水了，墙壁脱落了，开裂了，这个实际是我们在实现负氧离子居室环境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帮你去做的一个过程啊。但最终的结果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变居室气息，所以我的新风系统我未来一定是四八困装给你翻房子的标配。 嗯， 啊，就是我们会给你整个就标准的配置，包括净水也是一样。你人的健康，那你我们喝的水，那不是说我们这个自来水不健康，也很健康，但是你这管道有老化二次污染，那到了你家的时候，你如果不装那么个净水设备呢，我觉得那整个对你整个的健康会有点影响啊，会有这种水也会有味道啊，或者有这个的红浊物啊什么的。啊，那我觉得你装个净水，你就我们的净水是这个喝茶是用重水，做饭是用净水，啊，它是双水的一个这个净水系统。 嗯，这个呢我也很有发言权啊， 嗯， 我们家也用净水系统，也是它会分类。 对 啊，其实好的净水系统呢，它会分这个。就是所谓的净水、饮用水，还有这个烹饪水， 对， 啊，甚至是酸性水，哎，它会分的比较详细。嗯，这个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本周六啊，11月10号，大家也是要来到我们的四个店任意一个店。 对，你提前跟我们客服预约就行了。 啊，对，400-665-8848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预约。你说，哎，我可能上午比较有空，或者下午比较有空，也可以问一问说，博总上午在哪个店啊？我就想跟他当面的咨询一下，听他讲一讲啊，这 远 红外石是怎么回事啊？给我演示一下啊，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个很神奇的力量。哎，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只有前11户 啊，11户，您这周末只要您签单啊，说白你就交个18000。那我们这个新风系统最后你装完这个房子，我们会给你把这个全